你好，我是徐文浩。伴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计算机组成原理专栏终于也来到了结束语。去年11月份集合时间找到我，我开始构思这个专栏。本以为呢，今年4、5月份就能把专栏写完。结果，一方面呢，因为创业过程中时间总是不够用；另一方面呢，写出有价值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9月10号的凌晨，我才写完这最后一篇结束语。原本计划的45讲，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将近60讲。现在回过去看呢，写这个深入浅出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专栏是一个远比想象中要困难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之旅。那 Facebook 的文化里面呢，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小标语，其中有一条我很喜欢，叫做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完成比完美更好。写这个专栏的时候呢，我对这一点呢体会特别深刻。在学习更多深入知识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也可以抱有这样的态度。在初期构思专栏的时候呢，我期望能够写出一个完美的专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完美可言。一方面呢，组成原理的知识点很多，如果每一个都写下来，怕是没有一两百讲也讲不完。更何况有那么多大师的教科书呢，珠玉在前，只是做解读知识点，覆盖已有的知识点呢，我觉得价值不大。思来想去呢，我希望尽可能找到最重要、最核心的知识点。以及能和大多数的工程师日常工作有结合的知识点，希望能够从应用中多给你一些启发。另一方面呢，写专栏和我们写程序一样，都是有 deadline 的。无论是在系统发版之后的午夜里，还是在去美国出差的飞机上，乃至偶尔忘了带录音笔的时候呢，总是要打起精神，想尽办法，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文章来。同时呢，文章中也有不少同学给我挑出了错漏或者不准确的部分，一起帮助我把这个专栏呢，打磨得更完美。不知道正在读结束语的你，有没有在过去5个月里坚持学习这个专栏呢？有没有认真阅读我每一节后的推荐阅读呢？有没有尝试去做一做每一讲背后的思考题呢？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那首先要恭喜你。我相信呢，能够学完的同学并不太多。如果你还没有学完也不要紧，先跟着整个课程走一遍，有个大致印象。与其半途而废，不如先囫囵吞枣，硬着头皮看完再说。新的知识呢，第一遍没有百分百看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领悟了，成长了，这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所见到的优秀的工程师呢，大都也会经历这样的成长过程。我们这个行业呢，经常喜欢把软件开发和建筑放在一起做类比，所以才会有经典的设计模式这样的书。甚至呢，有不少人干脆去从建筑的永恒之道里面去寻找灵感。然而呢，建筑能够在历史上留下长久的刻印，但是软件呢，却完全不会。无论是多么完美的代码呢，都会不断迭代，就好像新陈代谢一样。几年过去之后呢，最初那些代码的踪影呢，早就已经没有了。软件工程师呢，放弃了追求永恒，而是投身在创作的快乐之中。希望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呢，你也能抱着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心态坚持下去，不断的去学习、反思、练习、再学习。这样的迭代呢，才是最快的成长之路。说实话呢，从构思到写作这个专栏，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呢，还是有些忐忑的。组成原理呢，是一门离大部分工程师的日常工作比较远的话题，却又是一个经典的教材很多的主题。到底从什么角度去切入讲解？我在构思文章的时候呢，我经常会这样来问自己。组成原理其实是一门类似于计算机科学101这样的入门课程。固然呢，我可以在里面去讲 VHDL 这样的硬件编程语言。不过说实话呢，这样的知识对于大部分的工程师意义并不大。我期望呢，能够通过这个专栏让你去体会到计算机科学知识是真的有用的，能够让你在学专栏的过程中呢，变成一个发现之旅。比方说呢，在学习机械硬盘原理的时候呢，你能知道为什么用它来记录日志很好，但是用来作为 KV 数据库就很糟糕。在学习 CPU cache 的时候呢，你实际用代码去体会一下它到底有多快，为什么 disruptor 里面的缓存行填充这样的小技巧呢，能够把性能发挥到极致。除此之外呢，撰写整个专栏的过程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发现之旅。虽然在过去开发大型系统的时候呢，已经体会到掌握各种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的重要作用，但是呢，这个专栏还是给了我一个系统性的对基础知识的回顾和整理的机会。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呢，在离开了学校那么多年之后呢，重新把基础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系统开发做了一一的印证。在整个过程中呢，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我自己呢，也学到了不少过去不够了解的知识点，也因此呢，重新找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兴奋点，乃至在专栏写了一半的时候呢，特地在出差的空隙跑了一趟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去感受创造新事物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 不过呢，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内容创作的难。过去这十个月里呢，持续的写稿、画图、写实验程序，在编辑的反馈下呢，再去改稿和录音，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没有思路，时间不够，工作和写稿同时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刷狂发脾气乃至骂人都发生过。如果没有编辑在背后一直督促着呢，只靠自律，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写完这样一个规模的专栏。但是呢，我相信只有不断的逼迫自己走出习惯的舒适区，去尝试，去体验新的挑战，才会进一步的成长。而很多未来的机会呢，也孕育在其间。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说的，我们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呢，就是靠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也许你今天只是在学校写一个简单的课程管理系统，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那抽一些时间出来去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底层知识，可能会让你重新找到求知的乐趣。无形中呢，这也会为你去解决更有挑战的问题做好了铺垫。就像我自己在过去研究底层的数据系统，写技术博客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写上这样一个20万字以上的专栏。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情感。我希望呢，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够摆脱一些功利性，不用去回避遇到的痛苦和挫败感，多从这个过程中呢，找到获得知识的快乐。希望这个专栏呢，能够给你带来发现的乐趣，也能够为你在未来的生活里铺垫上那小小的一步。相信这个专栏呢，也不会是你学习的终点，也不会是我探索和发现新主题的终点。说不定呢，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还会有缘再见。对了，我在文章末尾呢，放了一个毕业调查问卷。在这五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如果你对这个专栏或者我本人有什么建议，可以通过这个问卷给我反馈。我一定会认真查看每一封的内容。